今日星期七十二家怪访客嘅环节里面咧，潘兆昌又揾到一位朋友，咁同我哋倾下偈嘅。咁呢位朋友都曾经咧喺恐怖热线里边咧，都因为佢嘅个案咧而拍成一个电影就大头怪影。相信如果系听得恐怖热线咧，都有即系三数年嘅听众朋友，都一定对呢个 case 咧就一定有好深刻嘅印象。咁点解今日要揾翻当中嘅主角出嚟咧？我哋又听听佢最近嘅经历系点样先？系啦，就系 Jeffy 嘅，喂 Jeffy，hello。 系你好， 系 Jeffy 啊，其实咧关于大头怪影嘅个案我哋都听咗好多啦，系咪？咁啊，从喺最初咁啊到之前我对上一次同你倾嘅说话咧，你就同我哋讲咗就话，你其实喺内地有一次嘅可能系迷路嘅过程之中啦，咁啊俾你见翻一个化身出现嘅一个大头怪影，咁其实佢就一个人嚟噶啦，已经系啊咁样， 系啊， 咁啊同你交代翻好多件事咁样，似乎我感觉上系完结咗嘅，咁但系点解最近又有一啲牵引住嘅嘢又发生咧？咁可唔可以同你倾下呢一样嘢啦？系嘛？ 咁其实咁呢个发生呢件事呢都系大概系二月尾同三月头之间到啦。正確日期我唔记得咗啦。但系咁我就系多个时间呢我就要返呢、這个西营盘国家医院嗰度复诊嘅。咁系上昼九点半钟复诊。复诊完之后呢嗰阵时大概都系十点十五分到啦。咁因为我就即系比较上呢喺各区由细区度长大呢、有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啦。加上亦都嗰段时间呢天气几好咁样啦。就嘗試下行翻上去嗰個醫院道嗰度啦，咁就係即係睇翻下以前細個讀書去玩嘅地方，同埋見到大頭怪影嘅地方咁。其實呢種係一種自己都解釋唔到係咩原因，咁即係淨係覺得有呢種咁嘅意識去向嗰邊行咧咁。咁啊，當我行到嗰、那個以前我哋踢波嗰個球場嗰度啦，就係對面嗰、那個路邊嗰度，即係係個嗰、那個路。大頭怪鷹被困嗰個石室嗰個山坡嗰度啦，但係嗰個地方咧，而家已經起咗間叫做梁球居嘅 學校， 學校嘅啦，中學嚟嘅。咁我就喺嗰個地方咧，一路睇住個學校嗰個位置啦，咁即係若有所思嘅時間咧，迎面嚟一個人啊，大概地都係嗰時大概五六尺到啦，咁我一眼見到咧，已經係呢、這個人已經係好奇怪咁嘅啦，因為我係見到呢個人。好清楚記得佢就係我四川上迷路嘅時間遇到個大頭怪鷹化身嗰位先生啦咁樣，即係佢實在係即係嗰個長相啊各方面啊係好能夠令到人好有一種好感嘅。 係 咁我見到佢時間正想同佢打招呼嘅時間，佢亦都同我打招呼啦。咁我同佢講hello 咁樣。 但係點解你會覺得咁自然嘅一件事咧？你唔覺得佢應該係完結咗，或者唔應該再存在咩？ 咁佢上次應該同我講，已經講咗啦。咁佢已經係講啦，佢係冇時間嘅空間， 係 只要佢想需要見到我， 就出現啦， 就可以見到我噶啦。 咁 呢次近距離嘅接觸咧，就係即係可以接觸到係兩個人可以握手嘅。 我握手添啊，今次係。 係今次握手嘅。咁握手嘅時間咧，嗰種感覺，就嗰種感覺就係、是、完全係一種覺得個內心係一種好舒服、好舒服、好舒服嗰種感覺，其實係。正如我將我感覺講出嚟就係話咧，一個人俾人哋係嬲咗好耐，遺棄咗好耐，一路一路抑壓喺心裏邊。當人哋能夠知道你嘅苦衷，原諒咗你，幫住你面向你道歉，話我曾經怪錯咗你，你嗰種感覺就係好似人哋同你講呢番説話嗰種感覺咁嘅，係好好興奮，但係嗰種興奮係由內心發表出嚟嘅，係周身都覺得係暖。 咁佢當時即係嗰次點解佢出現返又要見返你，個原因係乜嘢呢？ 咁佢今次我就想問佢嘅，我正想開口同佢講，佢已經知道我想問佢乜嘢㗎啦。佢話其實我要見你就任何時間可以見到你，你要見我就係點樣都見到我。點解我會見你呢？因為我覺得應該係時候同你講我究竟係乜嘢。我你喺咁多年裏面，你喺呢四十幾年裏面呢、你都係一個謎嚟嘅。究竟我係定係鬼定係魔呢？我可以同你講都唔係、我只一個你哋自求意外嘅一種生物體嚟嘅。我就問過佢一個問題嚟嘅，我點解你今次會同我講呢？你唔係神或者係鬼呢？佢話應該講過俾你講，覺得係能夠喺將來剩低落嚟嘅人能夠開開心心拋開個遺傳啦。咁我話究竟點解呢？佢話你最多最能夠知道活到62歲。 62歲啊？ 62歲。 哦，佢同你講。 而家啱啱都係啱過49咧， 仲有大概十二年到啦，即係認為啊剩低個時間好有限啦，咁講俾佢聽，等我覺得唔會即係帶住一個兒團咁樣去啊 過埋嗰十幾年 咁樣嚇。咁、我就想心裏邊疑問咧，而家人類嘅科咁發達，十二年之後會唔會因為而家話嗰啲咩啊複製人類啊、複製動物啊都好成功咧技術？我未問出口已經講啦，你哋人類仲未到達呢個階段能夠長生不老。佢話你哋要搞呢個所謂嘅啊複製。那個基本的知識都是很膚淺，同埋嚟講咧，當你哋搞到話複製到人類的時間咧，係會有很多問題出現的啦，就是那些基因 的排列啊， 會出咗問題嘅，反而嚟講嗰個啊對人的傷害咧，一樣係相對嚟講係存在很大的問題嘅，所以 即係話你同佢對話係傾咗好多一些在將來會發生的事情啦， 將來發生的事情 嘅科技裏邊 係疑問的問題，其實仲奇怪一件事咧，就係我翻到嗰度，佢話你好懷念過去嘅咧，咁樣講，我話係啊係啊咁樣講啦，咁佢話你係咪揾咗只歌好耐好耐揾唔到咧？我亦都曾經同你哋櫃台講過嘅，我由細個時間咧聽一個啊、你哋啊、有台啊、雙電台咧一個兒童節目啊、播出一隻。一個叫做兒童故事的節目，佢喺嗰個節目嘅過場嘅時間有一隻音樂咧，可能係種種關係咧，我對呢個歌就情有獨鍾啊，即係喺個腦海裏邊存在咗好多好多年，但係我完全唔知呢歌嘅歌名係乜嘢，所以我揾咗足足四十年啦，都揾唔到。咁我佢就會提出呢個問題問我，你咪好想揾到呢歌咧？咁我話係，咁我其實我講俾你聽好簡單，但係我想你打上電台。 即是叫你打上電台啊？ 是啦是啦，因為我就好多時都聽香港電台一個陳任主持的星期日的。 即是播好多老歌的節目啦。 是啦是啦。咁、佢哋打上去呢就 OK 㗎啦。咁我真係按照佢個意思就係嗰個禮拜日就打上去。咁Joe 聽咗電節目呢，我就將嗰個 melody 哼咗俾佢聽啦。咁Joe 都話 ,Joe Chan 就話我都唔知道叫咩歌喎，希望嗰啲聽眾其他啲聽眾呢卧虎藏龍嗰啲呢能夠有呢個印象會提供俾你啦。咁果然就過咗冇幾耐啦，咁一個聽眾打上去，咁嗰位聽眾就叫做 Frankie 嘅。咁就話呢我佢聽呢位朋友想聽嗰隻歌呢，原來叫做盧森堡舞曲。咁就講埋係環球唱片第幾號編號出嘅唱片，咁我叫我去買到啦。咁我透過啲機會咧，仲同呢位聽眾 Frankie 咧做咗一個幾好嘅朋友，大家電話交談啦。咁一講講翻起嚟，原來大家都同埋喺嗰個地方讀書，同埋嗰個年代讀書，同埋我哋嘅經歷，當年嘅經歷，大鬼嘅經歷，佢亦都有所聞嘅。 係嚇，即係話呢個係同學嚟嘅，基本上係咪算唔算同學？ 係啦係啦係啦，年紀都係相若嘅，大家亦都係嗰背景，亦都係喺嗰六十年代咧，經常係去嗰度踢波啊咁樣嘅，亦都喺西營盤嗰度住。 但係當時識唔識嘅咧？其實？ 唔識嘅， 應該唔識嘅。 知道我係呢次同佢透過咗呢個電話，大家交流之後咧，透過佢電台啊，俾咗我哋兩方面嘅電話，大家交流咁，成為咗朋友咁，大家先原來交談咧，原來有個咁嘅前因後果喺度啦。咁原來大家都係呢方面嘅有拉上啲淵源啦咁樣。 哇，咁真係好巧喎、咁樣。 覺得真係好巧好巧。同埋呢個歌咧，自從播出咗之後咧，而家好多好多聽眾都打去點唱呢個歌，覺得係好，即係嗰啲歌好好聽。我覺得原來都係一共識係想揾呢個歌嘅，尤其是好多啲係比較上嘅年紀嗰啲太太啊，好多佢哋都係懷念呢個節目咁樣，亦都好多好多聽眾去聽呢個歌。 嗱咁講法，即係呢一位大頭怪先生啊，即係化身咗咁樣啦，咁佢幫你去尋求翻或者係攞翻啲記憶翻嚟咁樣，其實仲有啲乜嘢咧？有啲咩意思喺度咧？或者佢會唔會再出現咧？或者對你嚟講，其實意思係點咧？ 我需要見佢嘅時間，佢喺適當時間係會見我嘅， 又會咁樣噶， 見到我嘅。 嗯， 其實我心裏邊咧就想，其實嗰日我都去考驗下佢嘅。我話你究竟你話係外星體嘅一個先進生物體 啊？係啊係啊。 咁我心裏邊諗咗一個問題，我亦都諗咗好耐好耐，諗唔通嘅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好多人亦都討論嘅一個問題，金字塔係點樣起到出嚟？ 係係。 我未曾問佢啫，我話我想問呢個問題。佢話你想問我係咪想問金字塔嘅建築方法啦？ 係。 咁我話係，我真係已經係服咗佢嘅。我心係諗乜嘢？其實嚟講，我同佢之間係唔係話奇妙，而係個腦電波交流。我本身帶嘅能量或者係可以話影響我咁大嘅人生咧，我諗佢嘅磁場。 佢嘅能量影響咗我好大好大。 但係呢，嗱喺呢個時間呢 ,Edmund 好想問返你啦，關於呢件事啦，你同呢個朋友傾偈嘅說話呢，旁邊有冇人見到你傾偈呢？其實佢 我哋因為嗰時呢係大家係面向梁球居嗰個學校呢，大家挨住個鐵欄杆，伏喺個鐵欄杆上面傾偈呢，我心裏面呢已經冇咗幾十年前嗰種恐懼，因為佢個外表俾我睇到係好慈祥啦，同埋樣子非常好啦。第二嚟講咧，係好友善。 即係意思係佢真正一個人嚟嘅，佢唔係任何點樣變出嚟，或者係只係同。 唔係，係一個好簡單嘅人嚟嘅。佢仲即係著得好斯文，打呔著西裝嘅。咁我呢個就即係覺得嚟講咧，自己心裏會諗，我諗嘅嘢係啱嘅，因為我好多嘢係我俾佢引導咗，我諗好多嘢嘅啦。 係 可能喺我哋呢個社會裏面咧，好多佢呢種人存在嘅，好多個無數個大頭怪嬰存在嘅。但你唔識佢喺路上邊一個人，你唔知佢究竟做緊乜嘢。 冇錯冇錯。 咁佢哋從事佢哋嘅活動，從事佢哋嘅生活，可能佢哋嚟到地球亦都係一種任務啊，亦都係一種 都同意嘅 成分啦嚇，係搜集一啲資料啊，或者係乜嘢咁樣。佢唔一定係對地球有咩侵略或者係乜嘢嘅，佢係好多時係譬如話呢、這個我哋呢、這個地區，或者係佢哋一個其中一個工作嘅空間嚟。 明白嗱 ，Jeffrey 啊，咁啊時間唔係好多啦，咁我想喺呢一集裏面同你總結咗先。咁佢最後同你講啲乜嘢咧？或者要留翻一個咩尾巴喺度，會同你再接觸咁樣咧？ 佢同我講咧，就係、是我能夠活到62歲，但係喺呢62歲之前咧、我應該係會翻一啲我應該得嘅嘢咯。 係 嚇，同埋我哋會衰退咧，同埋佢以前影響咗我身體裏面嗰啲所謂磁場，或者係能量啊各方面咧，會逐漸衰減咗個時間咧。咁我就身體就會冇以前咁強噶啦。咁所以你就要好小心身體啦，咁樣。同埋佢亦都俾個信息我就係、是、任何事唔需要太過介懷，就係、是。隨遇而安咧，個人生喺個宇宙裏空間裏邊就好短嘅啫嘛。 似乎佢變咗好似你一個守護神咁樣喎、啊、會唔會咁樣啦嚇、啊？得閒就可能俾啲。 目前嚟講，我自己40年嘅感覺啦。其實嚟講，四十應該41年嘅感覺啦。我見佢嗰年係9歲，今年49歲，41年就差唔多。係好多時係好多嘢係好無奈。有心有餘而力不足，好多嘢係應該係好嘅事變咗壞嘅事，壞嘅事變咗更壞嘅事，咁呢個係我難以解釋囉。有時係推係運氣嘅問題，我但係唔覺得我哋十幾個同學每個運氣都係咁不濟事呀。咁、其實嚟講喺日後落嚟嘅日子呢亦都要面對囉，面對係希望能夠喺各方面能夠開開心心咯， 係我諗最緊要。 再帶住呢個咁嘅陰影，話係究竟一個係人定係魔？我已經俾咗個答案，我佢唔係神，唔係鬼，唔係魔，係只一個係另類嘅人類個體啦咁樣。能夠有呢種接觸，咁亦都係某一種緣分，或者某一種機遇嚟嘅。 唔係個個有機會啦，起碼先啊。 係啊， 咁即係證明咗其實可能真係我哋身邊裏邊咧有啲唔同嘅，可能比我哋更高層次嘅生物體喺度咧一齊存在緊嘅，而佢嘅形態更加可能同我哋一模一樣都唔出奇添啊！基本上會咁樣。 係啊，但係我哋冇辦法知道，只有佢知道。 冇錯。 因為佢亦都同我解釋過啦，我上一次同我解釋過，點解你會由咁醜樣變咗咁好樣嘅咧？咁佢同我講咧。外殼係根本一種硬件嚟嘅啫，佢哋可以見任何形體，換一個硬件，換一個手提電話嘅機殼一樣嘅，簡單嘅啫。只要能夠迎合到我哋嘅需要，令到我哋容易接受，佢就可以做得到 嘅。嗱 ，Jeffrey， 我哋今日傾住咁多先啦，咁睇下再有冇機會啦嚇。呢一位嘅朋友再同你傾偈嘅時候，或者咩接觸嘅時候咧，咁啊再打電話俾我，咁啊再喺呢個節目裏邊咧，同其他聽眾再分享下你嘅一啲真係咁多年嘅一個奇幻經歷，好唔好？ 系，仲有我想同佢讲补充翻啦。 好啊， 我谂好多朋友想知道嘅，佢就解释咗俾我知道话、那个沙漠、那个金字塔啊， 系 我问佢点样系可以起到呢种咁嘅，可以试验佢嘅，我佢、就俾咗三个答案我，第一就是、沙丘，第二风暴，第三建筑方法系由上向下。咁我基本上我已经谂到系点样起噶啦，已经谂到点样起，或者我将呢三个佢嘅答案俾我，带翻俾咁多观众去 自己谂一谂， 佢嗰个俾我哋嘅人类嘅智慧嘅一种启发，好唔好 ？OK， 唔该晒 Jeffrey。OK， 拜拜， 拜拜。 终极灵异档案。